发现有件事情，就是在中国吧，看到的月亮啊，人家都说国外的月亮更圆，你发现在欧洲一些国家看到的月亮就是 much bigger， really， 就是要大一些。 in Europe the moon looks bigger， 对， huh， that's weird。 在美国呢， I haven't noticed the difference. I thought it just depended on the orbital patter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that's weird. 差不多吧。 Looks bigger. 反正在欧洲看着这个月亮。 I think if you're in like South Europe or something, you're near the Mediterranean, maybe the wetness in the atmosphere magnifies the moon a little bit. Otherwise, I couldn't explain it. 不知道大家这个在全世界旅游的同学们能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下这种月亮大小。 Imagination. 我就觉得在欧洲看到的月亮怎么着要大一些呢？要大一些。 The chocolate tastes better too, right? 啊，当然了，巧克力也更好。吃一些了啊，就说嘛 ，a lot larger， 哎呦，看上去大很多，但我们肉眼可能也感觉不出来有多大了哈。反正我们觉得月亮挺圆的， 对， 非常正确。 嗯 ，That's exactly right. Exactly right. 嗯 ，Last year， 去年我们就经历了一次大月亮。 Last year we had a big one. 嗯，英文中就说 we had a big one.、 Mm-hmm. 我们有一个大月亮。We had a big one. 上一次是1948年。 And previously in 1948. Previously,、 mm-hmm. 之前的。 对对对 ,we can say before, previously, yeah. Oh, before, previously,、 mm-hmm. P-R-E-V-I-O-U-S,、 yeah. P-R-E-V-I-O-U-S. Previously. Previously.、 Mm-hmm. 上一次是1948年。啊，那会儿哇哇，我们父母都还没有出生呢。 Yeah, long time ago, yeah.、 啊、父母都还没有出生呢。 Yeah. 那么下一次呢，就是2034年了。 The next one won't be until 2034. The next one won't be until 2034. 嗯、mm-hmm. 好，就2034年了。这还只是大月亮哦，同学们。 对对，最大的。 最大的月亮哦、 嗯， 这还不是超级蓝血月哦， 对对对对， 这是最大的月亮，是这样的。但是今晚这月亮。足够近的可以被称为超级月亮吧。 But tonight, the moon will be close enough to be called a supermoon, right?、 啊、今天晚上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地球上啊、 mm-hmm. 待着，月亮今天晚上是最靠近我们的一天、 yeah. 然后过了今天晚上，它就慢慢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后就开始自己的轨道了、 mm-hmm. 可以算是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仍然没有什么用，仍然没有什么用，看不见也摸不着哈。 嗯、 But tonight the moon will be close enough, 足够近 to be called a supermoon, 对吧？我在 NASA 的网站上看到是这么说的。 That's what I read on the NASA website.、 嗯、That's what I read. 这就是我读到的。我查到的资料啊、 mm-hmm. on the NASA website 对， 好，同学们关注一下 NASA 美国航空航天局、嗯、它是什么的缩写呢？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航空航天局 NASA 的 website 上看到是怎么说的。 对对对对， 什么是血月呢？你知道吗？ What about a blood moon? Do you know that one? 啊，就是当月亮在空中呢，看着像是红色的时候。 It's when the moon looks red in the sky. It's when the moon looks red. 大家注意看啊，看上去像红色是 looks red. 对对对， 不是 looks like red. Yeah, you could say looks like it's red, but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more than looks red. 啊，注意这个结构，你可以说 looks like it's red. Right. 但你也可以说 look like, look red. Yeah, look red, the moon is going to look red, or the moon looks red, yeah.、 嗯、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构啊、 yeah. 都是看上去是红色的。哎、 嗯、 你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造成的吗？ Could you remind me what causes it? 好，大家看这个 remind, 它本来是提醒的意思。 Yeah, 那不想说 I don't know. Could you remind me your name? Could you remind me what time our meeting is going to be? 这就是英文当中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了。 对对对。 别人问你你可能什么事情你不知道、 yeah. 你别说 I don't know. Yeah, I don't know your name.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Could you remind me your name? 这好像有点简单粗暴、啊。 对。 你就说哎，能麻烦您那个提醒一下我这名字吗？ 对对对。 这一样的意思。其实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可以让别人说哎，麻烦你提醒我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对对对。 其实就是麻烦你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造成的。 嗯。 So, could you remind me what causes it?、 嗯、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地球的影子。改变了月亮上的光线，让它看上去像红色。 嗯，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哎，今儿有同学做得非常的不错。 对， 我们来看一看青鸟老师挑几位吧。 有很多的，挺好的，有两个百分之百的。 哇， 其他的都其实上的差不多。 第一位同学是 Gaga。 Gaga， 对对对。 The shadow of the Earth changed the light on the moon, which makes it red-looking, right? 最后边是 makes it a red-looking, 你可以说 which makes it look red 就可以、然后前边是 the Earth changed the light, 你可以 changes,对不对？因为今天之前可以，今天之后、The shadow of the earth changes the light on the moon, which makes it look red. 每次一样的、 Look red, 对对对 make it look red, 让它看上去像红色。 Changes, yeah. 第二位同学是 Echo Chen. The earth's shadow changes the moon's light, and the light looks like red. How changes the moon's light? 可以 and the light looks red.所以我们在这儿不用画那么多，但是在这儿比较方便是 The Earth's shadow makes the moon's light look red. 因为你有 Earth's moon's, 所以要比较简单其他的。So, the Earth's shadow makes the moon's light look red.、 什么东西 A 让 B 怎么样， 对对对对， 然后说 A makes B 怎么样。 Yeah, 不用那么多 verbs.、 不用什么 change 的 yeah, yeah.、 之类的哈。同时那个地球的阴影呢，咱们说 Earth, 然后所有格形式 Earth's. Right, the Earth's shadow, the moon's light, yeah. 你不能直接说 the Earth's shadow, yeah, 这不行。 对对对， 你比如说下一位同学暗涌。 The shadow of the Earth changes the light of the moon, which makes it look like red. 好，这个是差不多，这个95分，就是一个特别小的错误 makes it look like red, 不用 like, 就可以 makes it look red.比较长是 makes it look like it's red, 但是没有加什么意思，所以 which makes it look red.、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100分的同学， 对对对， 叫做 Alvin。 好， the shadow of Earth changes the light on the moon and makes it look red. 哎呦，很通顺哈。 对啊。 The shadow of Earth, 地球的阴影 changes the light on the moon, 改变了月亮的光线。And makes it look red,、让它看上去像红色。 Yeah. 没毛病。 Yeah. 100分。好，再来看一位 Judy。 好。The shadow of the earth changes the ray of light on the moon and makes it look like red. 所以 like 不要、makes it look red. 然后那个前边是 the ray of light, 不用 ray of, 就可以 light. The shadow of the earth changes the light of the moon and makes it look red. 其实光吧就是 light, 对， 您不用特别说 the ray of light, right, ray 也是光线 light、也是光， 对对对、 就没啥必要了、是不是， 对， 好，再来看是东华。 好， the moon's light changed by the earth's shadow so that make it looks like red、like red 不要，然后 make it 不用，可以说这儿、so that it looks redSo that it looks red. 那前边是 the moon's light changed, 就要加一个 is. 前边的、changed, right, is. The moon's light is changed by the earth's shadow so that it looks red. 你要随时注意哦，看你这个主语是主动还是被动啊。你这里是 the moon's light, 月光、那么月光肯定是被呀、被地球的阴影改变了，是不是 is changed by, 对，所以就一定要变成被动 is changed by 什么什么、 yeah. 随时要注意主动被动的互换、再来看一位100分的同学，他就是芝华塔尼欧。 The light on the moon is changed by the shadow of the earth, which makes it seem to be red. 对对对，这个可以 makes it seem to be red, makes it seem red, makes it red, 都可以，对对对，没错误的。 我们再来看一位同学，他就是王。 好，Earth's shadow changed the light of moon. Let it look like red. Let 不用在这儿。